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而家时间系晚上嘅6:48啊，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在这个开始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之前呢，有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同大家讲下的。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安泰邨智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请大家留意一下。林志恩，今日的自由风节目当然要跟大家谈谈预算案。今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发表他任内最后一份的预算案，其中一个焦点当然是再次发放电子消费券。今次的金额就是由上年的5000元加码至到10000元。如果上年已经登记过的人士，将会最快在4月就会拿到第一期5000元，年终就会拿到另外的5000元。如果新登记的话，就可以在年中的时候一次都是分批下，分批是拿10000元的消费券的。这个焦点以外呢，其实譬如见到很多一些其他的纾困措施，譬如说是宽减薪俸税、入息税，另外就是譬如发放多半个月的综援、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等等这些的安排呢，都好像跟上年差不多，林智恩。 是啊，那现在整体来讲呢，其实整个预算即今年都还会是一个赤字预算，而且也都留了很多钱是做一个抗疫，即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因为其实都有600多亿的那里，就包括是一些快速测试包、疫苗等等。而当中刚才陆宇光提的一些纾解民困措施呢，就我今天见到有一些意见呢，就认为一些改善民生呢那个着墨呢就还希望再加码多一点。譬如有一些团体呢，就即是过去就建议过一些譬如非综援啊、非公屋住户的 MO 津贴啦，咁今次就冇提到嘅。咁另外呢，就係亦都冇特别为一啲公屋住户去免租啦。咁至于你头先所讲呢嗰个消费券，因为消费券係普及性㗎嘛，即係大家都会有。咁虽然就基层当然会受惠啦，咁但係佢并不是一个纯粹针对基层嘅措施嚟嘅。咁而且消费券呢，就大家都会问嘅问题啦。咁第一就係几时派呢？嗱，你头先提到即系4月会先派5000啦，咁但系4月20日咧，之前我哋仲会维持即系相当严谨嘅社交距离措施嘅，咁可能咧好多人担心啦，就系会唔会有消费券，但系冇地方去使钱咧？究竟两样嘢系咪可以配合到啦？因为消费券最重要，始终都系提振经济啊嘛。 嗱，呢個咧，司長陳茂波咧就喺記者會上面就係有被問到嘅，咁啊，佢就個講法咧就係話咧，其實計劃4月去推出消費券咧，都係針對疫情底下啦，基層市民咧面對好大嘅壓力啊，咁啊放入任何嘅支付工具咧都可以用到，咁而且咧使用個時間咧會比較長，就唔急於1-2个月就去消費，換言之咧。4月派啫，你唔使4月使曬佢嘅。 因為上次就分段，我哋要分段去用咗個消費券嘅嘛。咁但係咧，又有人問點解唔派現金咧？ 係啦，係有啲政黨都再次提出其實點解唔派現金咧？因為而家疫情底下咧，好多市民咧真係可能連工都冇得翻啦嚇，亦都係好多嘅生計大受影響。佢哋係咪需要一嚿錢咧，係擺喺佢哋嘅支付工具上面咧，還是需要一啲嘅現金去到支付佢哋嘅啲日常開支，甚至係水費、电费呢啲嘅开支咧？ 系啊，因为消费券咧，当然即系交通费或者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去超市买一啲日常用品系可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交水电煤啊、交租嗰啲，就真系唔可以用消费券。咁所以即系现金可能对于一啲普通市民嚟讲，就嗰个灵活性会高啲啦。 咁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自由风节目倾下啦。不过今次都有其他嘅一啲比较新啲嘅措施嘅，包括咧，譬如系交通费补贴啦，吓，而家都做紧嘅一个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咧。嗰、那個攞到補貼嘅門檻咧就降低去到200元啦嚇，咁即係並且為期半年嘅，咁呢個都令到一啲嘅經常要搭公共交通嘅市民係攞到多啲嘅交通補貼啦。咁而另外咧亦都有個新措施咧，就係為一啲嘅冇持有物業嘅薪俸税納税人咧。 就提供一個嘅一個免税額嘅，每個課税年度咧就扣除上限100,000元嘅噃。 嗯，咁另外亦都有啲即係基層都會受惠嘅措施咧，就係會喺新一輪嘅即係防疫抗疫基金咧嗰度就會注資66亿啦，就會增設30,000个有限時嘅職位嘅。咁當然呢個就係通過嗰個防疫抗疫基金個方法去做啦。 嗯，今次亦都係有係為防疫抗疫基金咧係注資啦嚇，都超過100亿嘅。咁所以咧都可能咧會係透過呢個防疫抗疫基金咧，將來再會有啲嘅新措施咧，就可以係比較快咁去推出，去到應付市民所需啦。咁大家點睇今次嘅預算案咧？各項嘅措施有冇幫到你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呢個時間林志恩咧，我哋就請嚟一位社福界嘅人士同我哋傾傾，有社聯嘅業務總監黃建偉喺電話旁邊啦。黃建偉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先同你傾傾消費券啦嚇。頭先我哋就討論到咧，消費券咧就係即將會係最快4月就派發第一期啦。咁但係仍然都有唔少嘅人士咧就認為，可能咧派現金咧就喺疫情底下更加幫到市民。你嘅睇法又係點咧？ 都係嘅，即係我估都我哋都有啲機構或者有啲街坊都會講，即係因為如果對基層市民嚟講咧，就最直接咧。如果佢能夠可以有啲現金喺手咧，咁佢可以用得比較free 啲啦。咁不過即係而家就算用一個電子形式咧，咁可能有好多市民佢如果攞住一啲電子支付嘅一啲嘅嘅好似八達通啊咁樣咧，都容易去消費嘅。咁我估都呢個只係就少少技術上嘅嘢啦，咁樣。 咁而嗱，因為我哋頭先講到啦，其實有一啲嘅即係紓困措施，其實係上一年都係有類似噶啦，譬如就係即係額外發放一啲嘅綜援啊、長者生活津貼。你認為足唔足夠咧？即係對於呢啲基層嘅而家最燃眉之急嚟講， 其實最燃眉咧，講真就係而家雖然最新嘅失業率都係3.9%啦，就但係而家呢個都係滯後嘅失業率。咁嚟緊應該有一波新嘅失業率咧，應該會好嚴重。咁我哋其實一直都覺得就係喺而家疫情咁嚴重嘅時候咧，就係對於基層嘅社群嚟講咧，我諗如果佢哋真係又再失業或者開工不足咧，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咁早前就政府都有講咗，就係會有10,000元嘅一個失業嘅短期嘅援助金啦，咁呢個會舒緩到一啲嘅。 係透過呢個防疫抗疫基金去到俾出嚟嘅臨時失業支援啦嚇，咁就俾一啲係失業咧係唔少過1个月嘅中低收入全職位兼職人士，即係佢講緊月薪咧唔超過30,000元，就可以咧就攞到一次性10,000元嘅臨時失業支援啦。呢個早前立法會就通過咗噶啦。 是啊，没错。但是我们就觉得呢，就因为有些其实有些基层市民呢，他可能是开工不足的。咁喺开工不足呢一部分呢，其实就可能呢个失业嘅援助金未必系受惠到。咁我哋就都有諗，系咪其实政府应该考虑下对于开工不足嘅人呢都可以有啲支援啦。另外因为我哋睇可能失业嘅状况都会长远啦。咁可能政府都要随时准备，可能要再有多少少呢类嘅失业支援，即系再延长多啲嗰个支援。咁我諗对基层市民嗰个状况会好啲啦。咁除此之外，其實就我哋都見到，即係今次政府喺預算案裏面咧，都就住一啲服務嘅項目，特別對於可能長者啊、殘疾人士嘅服務咧，以往係一啲試驗計劃咧，而家都恆常化咗佢。咁呢個都係社福界一直都係嘅爭取要有嘅。咁我哋都歡迎係有呢啲措施啦。咁不過我諗我哋就最關心就係因為預算案或者即係財政司一直都講就係會削減1% 嘅一個公共資源啦。咁其實對我哋社福界，因為我哋服務都係基層市民咧，其實對我哋即係服務基層市民嗰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咁我哋多番同政府講噶啦，呢個都不過即係財政司司長都係繼續會執行呢一個1% 嘅 cut 咧，我哋都係認為係好難接受嘅，其實都。 嗯，咁过去喺嗰个财政预算案嘅咨询期间咧，你哋有冇一啲乜嘢项目系争取过，但系今次未有喺个预算案入边反映到嘅？ 其实咧，我哋一直讲，其实我哋因为而家咧，大家喺各界咧都系好睇紧而家嗰个 即係失業嘅狀況啊，即係我哋都好擔心呢件事嘅。咁其實就有少少措施，不過我哋一直講喺制度上，我哋係咪應該再有啲嘅即係大啲嘅作為咧？其實今次預算案裏邊都有啲部分係有啲制度上嘅改變嘅。頭先講嗰一次性嘅失業援助金呢個係一樣嘢啦，但係其實佢可唔可以變成一個比較恆常啲嘅做法咧？因為你都見到而家一疫情一爆，又再好多人即係結業啊、失業咁樣，咁其實都係對市民好大影響咯。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嘢。 你覺得點樣可以優化呢個臨時失業支援嘅政策咧？ 係嗱，頭先嗰個咧，一係就係你有一個即係我哋講話税收去支援嘅呢個短期失業援助金嘅計劃啦。我哋其實不嬲都係講就係你如果啲人失業咗係一段時間嘅，我哋可以一直即係可以支援到佢啦。一係就搞一個失業保險啦。咁另外對於開工不足嘅嚟講咧，頭先都有講就係嗰個職津啦，即係在職家庭津貼啦。咁我哋其實一直都講就係係咪可以對於某啲家庭可以放寬嗰個工作時數，令到有更多嘅家庭可以受惠。咁我覺得呢啲措施其實都要諗嘅，因為而家講緊個失業嘅問題都唔，而家好似好平穩咁樣啦，暫時。咁但係就去到未來嗰幾個月，我相信都是很不乐观的，我们其实很担心的。 好啊，王建伟，由于我们要听七点钟新闻，我们七点钟新闻之后再跟你谈多一阵，可以吗？ 好啊，好啊。 好，嗱，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 1872311啦。咁大家点样睇今次嘅财政预算案呢？尤其是系喺扶助基层、纾解民困方面啊，大家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嘅。 测目标系听日下昼大约一点完成行动。政府又在傍晚六点半将上水天平村天喜楼列为受限区域，需要围封强检，目标是明天下午大约三点完成行动。丽塘阁和天喜楼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根据强检公告，任何在今个月10号至到23号期间曾经身处有关大厦内超过两个钟的人士，即使在相關宣告開始生效時不在受限區域內，亦需要在今個月25號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天氣方面，冬季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同時隨著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雨帶遠離，華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 74%， 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九龙路面方面呢，龙翔道近住摩士公园泳池那段呢，就因为有些道路工程去荃湾方向部分行车线就封闭，比较多车啦，咁龙尾去到钻石山附近的。而新界呢，大围的下城门道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咁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那段呢，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咁交通繁忙少少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都好多糖的，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预算案的逆周期措施总承担额是1700亿元，我们会全力抗击疫情，单在预算案的资源已经超过540亿元。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咧就倾紧财政预算案噶，请翻黄建伟出嚟先。你好 ，Hello，Hello， 系 嗱，都同你倾倾关于社福方面嘅措施同埋即系开支啊吓。嗱，嚟紧咧就话会有呢一啲嘅院舍照顾方面咧，就有一啲嘅改善买位计划啦吓。咁另外咧亦都有系新增一啲嘅社福措施啦吓，设施啦吓，包括咧就系即将落成嘅古洞北一啲新发展区咧。又是設立一個7间的合約院舍，在粉嶺皇后山又會有一間的新的合約院舍，屯門第54區又會有長者鄰舍中心等等的。你怎麼看今次預算案裡面有關於院舍或者是社福設施方面的措施呢？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業界一直都爭取的，幾年前兩三年前我們政府都整了一個長者服務的程序方案的，都有提這些怎樣去逐步去增加那個院舍的宿位啦，以及在社區裏面的服務支援這樣，我們都是歡迎有這些服務的。咁當然現在在疫情的當中，大家都知道今天衛生防護中心的記者會都有講啦，即係我哋喺院舍裏面都有好多長者受到嘅一個感染啦，而且即係過身嘅長者都多。其實而家院舍個狀況咧都係好嚴峻，我哋同工都係用盡各種嘅努力咧去支援同埋去睇下點樣照顧。咁我哋都有擔心，就係往後幾個月咧，未來呢幾個月咧，之後在人力方面怎樣支援呢？我想在那個抗疫那個基金裏面呢，看看怎樣可以就是更多資源放下去啦。咁另一個部分呢，就是除了我們在前線我們社會服務提供院舍服務或者社區服務裏面呢，其實在照顧長者和殘疾人士之中呢，我們都很關注就是照顧者方面那個支援的。咁其實政府今次喺服務裏面有幾種服務係有恆常化啦，但係喺照顧者嗰、那個支援嗰、那個特別嗰、那個我哋喺低收入家庭裏面嘅照顧長者嘅一個生活津貼啦，同埋低收入嘅殘疾人士嗰個照顧者個生活津貼嘅試驗計劃呢，其實我哋業界都有爭取，希望可以恆常化多啲嘅。咁但係就到到而家咧，仲未做到呢樣嘢。咁其實照顧者服務咧都有好多範圍係要再諗嘅，所以我覺得呢啲部分咧，其實我哋都係咧應該可以，即係政府應該要繼續做多啲。 好啊。 另一個防疫抗疫基金嘅措施咧，就係即係政府建議就會喺公營啦，同埋私營機構會開一啲有限時嘅職位嘅。咁不過呢個過去都做過一次啦。其實根據你嘅觀察咧，過去呢一啲嘅措施咧，對於基層嚟講有幾大嘅幫助咧？ 我想其实一定有都唔少帮助，不过即係其实而家我知道就仲係有啲名额仲未即係仲未招聘到啦。咁我哋觉得而家如果失业情况严重的话呢，我估对于可能基层嘅同事嘅员工嚟讲或者市民嚟讲呢，可能由于有啲新嘅职位呢，都可以即係暂时去填补住嗰个收入。我哋都希望可以呢啲职位能够创造出嚟呢，可以保障到他们的收入，最少暂时可以做到这件事。 好啊，唔该晒黄建伟，多谢你啊。 冇咁讲。 黄建伟咧就系社会服务联会嘅行政总业务总监嚟噶。咁我哋咧嚟紧呢个时间咧，亦都系听听听众嘅电话啦。电话旁边有方小姐喺度，方小姐你好。 啊，你好，主持。 嗯。 系，头先你哋之前有一位嘉宾嗰位先生咧，咁我都好同意佢，即系好多，我相信好多市民都系一样啦。希望财爷咧认真啲考虑下，唔好强行用，一定用电子消费券，可唔可以同步就系话可以派发现金又得，啲人中意用电子消费券形式去攞呢啲钱又得，因为其实老实讲啦，咁好似逼人哋去买啲嘢翻嚟屋企。即係你唔買嗰樣嘢，你係用唔到啦。咁但係如果你轉翻就係話，哦兩種都得，你中意消費券嘅嗰班年青又得，或者好多人都係中意用現金，譬如睇醫生啊、交煤氣費啊，或者係水費啊、屋租啊都得。因為而家呢個水深火熱嘅情況下咧，其實現金係真係幫到嘅。 明白，好啊，多謝曬方小姐嘅電話嚇。聽多位聽眾有陳女士喺度，陳女士個係啊，唔好意思，有陳女士喺度。 喂， 系你好啊，到你啦，请讲。 你好，系我想发表一下我些少意见。我听到你有啲邀请嗰啲嘉宾讲嘢咧。嗱，其实我系一个家庭主妇啊，咁你消费券只可以帮到我哋去超市买嘢。如果超市买嘢咧，就你知嗰啲全部都系大商家垄断晒啊，好似你嗰兩大超市啊，同埋兩大生物嘅嗰啲生活嘅嗰啲購物商、商店又係一樣。 咁都有啲小商户可以即係喺呢段期間安裝一啲電子支付嘅工具嘅嚇。 係啊，但我去到買嗰陣時咧，佢話你最好俾八達通啦。如果你俾其他嘅咧，就一係就俾現錢，一係就八達通。如果你碌卡咧，就話要收幾多個 percent 費用咁樣。咁啊，變咗我哋啲消費者去消費，咁買些少嘢都話成日都話要八達通八達通。咁好啦，咁你八達通又要限時用咯喎。咁啲後生仔又唔會幫你限時用噶嘛。突然之間又得去買啲去好貴嘅嘢，一次過使曬你啲消費券。咁點可以振興消費呢？係某方面振興到啫嘛。咁喺其他方面呢？其他嗰啲需要嘅，好似我哋啲水深火熱咁。好啦，如果有個人失業啦，咁我哋。收到你消費券，咁點用呢？只係去買超市嘅嘢、街市嘅嘢又買唔到，任何嘢都買唔到。咁你話最緊要有啲小商户，但係人哋好多街市都唔會用八達通噶嘛。 明白，好啊，多謝曬陳女士啊嚇。咁呢個都講出咗，即係譬如係用電子消費嘅一啲少少問題啦嚇。因為就係講緊有啲細商户咧，就因為咧雖然咧佢呢段期間可能啲電子支付工具會俾一啲嘅優惠俾啲商户去到安裝啦，但之後如果收翻行政費嘅話咧，對啲小商户嚟講咧又未必負擔到，咁所以亦都未必係方便每一位咧。是市民啦， 咁另外其实呢一排咧，好多市民个消费习惯都真系买超市嘅用品为主嘅。咁而家个市道，如果你去商场睇行衫，即系譬如买衫嗰啲咧，其实都真系少有人帮衬嘅。咁所以如果睇下四月，即系未讲几时发放啦。咁如果到时嗰个社交距离措施都系继续维持嘅话咧，咁可能都系好多人会去超市嗰度买嘢为主。 但系到时即系如果真系疫情啊，即系不幸啊，即系到时疫情都未真系未过晒嘅时候，咁大家又系咪真系愿意消费咧？即使你有消费券喺手啊，但可能疫情都仍然存在嘅时候，大家敢唔敢去消费咧？即系帮唔帮到业界咧？呢个第一个问题啦吓。好啦，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都欢迎大家咧就继续打电话嚟讲讲对于预算案嘅意见噶。再讲一次咧，就系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啦，系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安泰邨智泰楼咧就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噶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转头翻嚟再倾。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个阿薇，想提一提大家，我们现在要一起团结和病毒打场硬仗，而这只病毒是可以致命的，打了疫苗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的机会，快点去打疫苗，打好这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吧。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阮家兴医生， 在等入住医院的期间，个人卫生方面会戴好口罩，戴个外科口罩之外，外面可以加个布口罩，和经常洗手。如果有家人同住的，要避免有紧密或者面对面的接触，尽量不要共用一些私人的物品，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就自己。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晚上7:17，继续自由风节目啦。咁林智恩，我哋讲讲咧，关于支援企业嘅一啲预算案嘅措施啦。嗱，今次嘅预算案咧，亦都同往年一样啦，系有宽减到利得税上限10,000元啦，同埋咧一啲嘅，譬如商业登记费啊、政府收费等等咧，都如以往咁样咧，系有一啲嘅宽免嘅咁。咁但係咧，今次就譬如一啲即係做開嘅一啲措施，譬如話係百分百擔保嘅企業特惠貸款咧，亦都有咧延長個申請期嘅、哦。不過咧，今次另外有一啲新嘅措施咧，去到支援企業嚇，包括咧就係禁止業主對一啲未能夠如期交租嘅租户咧，去到採取一啲譬如終止租約嘅法律行動。咁、最少3個月，咁最長咧可以去到6個月咁樣嘅、哦。咁呢個就新措施啦 嚇。係啊，呢個似乎都未試過，即係話用立法形式去禁止业主去对指定行业即是未能去如期缴交租金的租户去追租啊，或者即是禁止租约等等。咁不过咧呢、這个今日都几多人讨论嘅，我发现就有一啲人就担心啦吓、即是第一样就系、呢个措施会唔会即只系令啲租客嘅债务上升咧？因为佢其实只系俾多3個月你，可能3個月你有一啲条件系同嗰个即系业主去倾嘅啫。咁但系其实3個月之后咧，你都系要照交租嘅。咁啊呢个第一样啦。咁第二样咧就系、究竟包啲乜嘢租户咧？嗱，因为陈茂波司长咧就讲到系指定行业啦，咁相信表列处所会大啲机会包入去啦。咁但系表列处所而家有商场噶嘛？咁商场入边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铺头，咁到底包边啲行业咧？呢个都需要讨论嘅。 系啊，佢只系咧系可以喺可以拖延一阵交租吓，咁、但系最终。疫情可能是稍微緩和啦，佢係咪能夠追翻呢3個月至6個月嘅營業額咧？ 追唔翻咁點咧？如果 係啦係啦，咁只要即係業主唔肯減租或者唔肯寬免一啲租户嘅租金嘅時候，咁其實呢、這個措施只係即係拖延咗嗰個嘅租金嘅問題啦。 咁而且有啲都唔係大業主嚟嘅，即係話有啲業主都需要靠嗰啲租金去還款俾銀行。咁當然即係司長亦都講到啦，因為如果有業主咧，因為租金收入減少咧而影響還款能力啦，咁呢個銀行咧，而家亦都會彈性去處理嘅。 好啦，咁大家又點樣睇呢一個嘅立法禁止啊業主去到即係對一啲未能夠如期交租嘅租户採取法律行動呢個新嘅措施咧嚇？嗱，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中小企聯合會嘅榮譽主席劉達邦喺度啊，劉達邦你好。 两位主持大家好。 头先我哋就倾咗关于呢个新嘅立法嘅建议啦，你点睇咧？ 可以帮到少少咯，好轻微啦呢、這个，因为即系正如头先你咁讲，佢唔系话免租或者系部分减租啊嘛，佢系要即系延迟嗰个交租期咁解啫。咁延迟到几时咧？系几时又要补翻交租咧？咁呢啲係要即係同個業主商量，睇下第一點佢肯唔肯咁做呢，因為佢要立法㗎嘛，而家仲未立法，可能立法之後咁點樣去執行呢？對方如果唔肯嘅時候點樣呢？即係呢個幾複雜下啦。 就你所观察啦，嗱，因为而家政府呢个措施咧个目的系去协助稳住就业啊嘛，即系避免嗰啲铺头执笠啦。但系其实而家可能已经有啲租户咧都自行结业啦，即系谂住等经济好翻先再开翻，可能有啲铺都冇人租。咁呢个措施即系如果话喺稳住就业上面系帮到几多咧？ 幫唔到太多啦，因為好多好多企業佢哋會計數啦。第一點咧，最主要咧就係嗰個疫情幾時完咧，冇人可以話到俾我哋知。咁變咗咧，你一個月又好又似嗱，而家起碼兩個月，未來兩個月你就即係好多企業就開唔到做唔到生意噶啦，或者有餐飲業嗰啲只係可以局部可以開到嘅啫。咁對於佢哋嚟講，睇唔到嗰個前景嘅時候，有好多企業佢就會考慮咧，倒不如咧先刪咗佢先，咁啊處理咗啲租務啊，處理咗啲員工啊，之後有機會啦，個市道好翻啦，再開翻，咁佢哋反為有數計、哦，即係止咗血先喎、哦。如果唔係咧，繼續拖累嘅話咧，雖然話可以遲啲俾租，但係遲到幾時咧？你追唔追得翻呢啲租咧？要需要幾耐時間追咧？呢啲全部都係問號嚟噶嘛？ 嗯，咁好啦，咁又講講其他嘅措施啊。咁譬如話頭先都講啦，即係呢個嘅百分百擔保嘅。 我再講講嗰個租、 嗯。好好好好，嗯、 因為咧嗱，政府核下嗰啲租務咧，佢、 嗯、 就講咗係寬免75% 啊嘛，即係你交25% 租就得噶啦嘛，維持6個月啊嘛。 係， 咁呢個係好事嚟啦。即係如果能夠嗰啲私人嗰啲物業嗰啲業主咧，佢都可以做到呢個嘅話咧，咁就即係減，即係避免到啲企業會諗第一條路就係即係先餐咗佢先啦。 啊，即係希望 佢可以考慮一下呢個方案咯，或者佢整條例出嚟就即係可唔可以？即係控制嗰個租約嗰個情況咧， 即係希望即係政府嘅物業處所減租咧，就可以有一個帶頭作用。 係啦、 啊、，OK。另外都同你傾傾關於貸款嘅計劃啦。嗱、啊，今次嗰個百分百擔保企業貸款嘅特惠嘅貸款咧，係會延長個申請期啦，去到2023年6月底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還息不還本嘅計劃咧，亦都會延長去到今年嘅10月底啊。咁啊，其實而家中小企嚟講，多唔多需要去申請呢啲嘅貸款嘅咧？咁其實會呢啲嘅計劃延長，我會唔會幫到你哋咧？ 第一期嘅時候咧，的而且確係幫到嘅，因為咧佢嗰個審批咧係真係好快，啲銀行啊都好配合。但係最近嚟講咧，我今日都有同啲銀行傾過咧，佢話即係嗰個審批咧，而家係揸緊咗好多嘅，因為咧係之前係有啲個案咧，係即係提供咗啲假嘅資料啊，之後又出咗問題啊，咁所以佢哋都揸緊咗。咁至於佢而家再增加50%咧，無論時間又好，或者係嗰個貸款由600萬就增加到900萬啦。咁呢啲都係好事嚟嘅。不過又係一樣啦，你又唔知道借完之後幾時可以還到咧？即、就、係、是、雖然佢話由8年就加到10年啦。咁呢啲情況咧，係咪會話未來呢幾年嗰個市道，即係佢嗰個行業都能夠受惠到，而穩定翻嗰個往日嗰個營業額，有咁嘅利潤可以即係還得起咧？咁呢啲咧都係即係考慮，即係個別嗰個企業佢要考慮啦。 嗯，就住对中小企的支援咧，今日都有啲议员出嚟咧建议，就希望政府再推保就业计划啦。咁但系就希望咧，即系可以系一个优化嘅版本嘅。咁你对于即系如果政府真系要再推保就业，你认为有啲乜嘢需要去优化 咧？佢要留意嘅咧，就第一期嘅保就业计划咧，实际上就非常之失败啦。佢包括咗一啲咧系疫情里边咧个生意仲好咗嗰啲，佢都补埋一份。咁呢個咧就即係佢要優化嘅話咧，首先咧要剔除呢啲咁嘅行業咧，就唔好保佢哋啦，保一啲咧真正咧係受影響好大嗰啲，特別係而家叫停咗嗰廿幾個行業咧，佢應該要集中精力咧嚟保呢啲咧，即係包括旅遊業在內啦。 嗯。咁即係其實你都支持再推保就業咧？ 如果是集中是帮那几个行业的话呢，我都支持的，就不要好像以前那样，即明明是因为很多企业呢它是没有受影响的，包括即大家都知道有些超市啊 或者係做廠啊嗰啲，佢都冇影響嘅。暫時嚟講啊，咁你都補埋嗰啲咧，或者建築業啊、建造業有好多都依然繼續開工啊，繼續賺緊佢應有嘅利潤嘅，呢啲都唔需要補噶啦。 Okay. 所以呢個要即係政府要即係深入睇清楚，唔好學似上次咁樣話得個快字，所以全部都有登記嗰啲企業全部都俾，咁呢個咧就行錯咗條路嘅。咁你嘥咗啲公帑，補咗一啲已經更加賺緊錢嗰啲行業 okay, 都會受惠到呢個補貼，呢、這個就唔係幾好啦。 嗱，我想跟進多一個關於租金嘅問題，因為我留意到咧，特首都公開呼籲過啲地產商同業主啦，就希望喺呢個艱難時間就為嗰啲租户減免租金。但係你預期咧呢、這個會有幾大迴響？會唔會已經有啲業主係已經減緊租？ 係喺早期嘅時候咧，係有好多有良心嘅業主咧，佢的而且確係減咗租。但是對於有一些大型的商場那些呢，他就不敢租，因為他等輪候那些，就是等著入場入去租他那些商戶呢非常之多，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說我敢租來留返住現在那班你不租的我租給第二個，所以他們就沒有這樣的減那個形式出現的。 Okay. 好啊，麻煩曬劉大邦啊，多謝你。 系、啊、 刘达邦咧，就系中小企联合会嘅永远荣誉主席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有位吴女士喺电话旁边。吴女士你好， 你好。 唔该，我上年登记咗消费券，我张八达通咧已经坏咗啊，咁已经咧换咗一张新嘅八达通。 系、 哦。咁啊，财爷话四月咧就会直接发放翻上年登记过嗰啲嗰啲人嗰啲资料。咁我想問呢，咁我用新嘅八達通又要重新再登記過啊，咁係咪當我哋係新登記，所以四月呢係唔會得到第一輪嘅發放呢？ 嗱，呢個詳情可能真係要問翻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新登記嘅話呢，都會喺年中嘅時候呢都會攞即係分批呢就攞到個消費券嘅。 我希望佢整即係關照埋我哋嗰啲上一輪啊，即係遺失咗八達通啊嗰啲資料嗰啲市民咧、 okay ， 應該俾個平台我哋更正翻嗰啲資料咯，唔好就咁就入啲消費券落去上一次嗰啲八達通啊或者支付工具嗰啲資料嗰度咯。 好，唔該曬伍女士嘅電話嚇，咁我哋今日自由風嘅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因為咧我哋7:30之後咧就會直播咧係財政預算案嘅電視論壇啦，多個嘅傳媒代表咧即將會同財政司司長咧就係討論預算案嘅內容噶。咁我哋聽日嘅時間咧就繼續會有自由風，明天時間咧就係會再討論預算案，歡迎大家到時咧就再打嚟1872311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香港电台现场转播财政预算案电视论坛， 各位好，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我系公共事务组嘅高福慧。我哋好快咧就会为你转播由五间电视台合办嘅财政预算案电视论坛。嗱，今次咧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任内嘅最后一份预算案，佢喺今日下昼三点咧已经出席咗记者会咧去回应传媒嘅提问啦。咁啊，我哋咧可以一阵间留意一下咧，今次咧传媒咧仲有一啲咩重点咧想去同大家跟进。咁或者喺呢个时候咧都同大家先讲讲天气啊。现时咧嘅气温系13度，相对湿度69%，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系正在生效嘅，请大家留意呢一个温度嘅变化啦，同埋咧适时去添衣。另外咧，亦都有一则香港电台嘅抗疫快讯咧，系先同大家讲一讲。以下咧系一则强制检测嘅公告。今日观塘安泰邨智泰楼咧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咧系已经开始噶啦。请居民咧系按住工作人员嘅指示咧，有秩序咁样落楼咧去进行检测。嗱，讲翻今次嘅预算案啦，其实咧有好多嘅惠民嘅措施咧，包括系派呢一个电子消费券咧，喺头先记者会入边咧都系有被重点跟进嘅。嗱，例如系话今次咧系会用有一啲咩嘅平台咧系可以使用呢个消费券嘅时候咧，财政司都讲到咧就话咧会沿用第一期咧会沿用上一轮咧嘅一啲支付平台。咁至于咧留到暑假发放下一期嘅5000蚊嘅消费券咧，就唔排除咧有其他新嘅平台选择。咁不过当然啦，其他嘅关注啊，包括系会唔会用现金去取代咧？我哋就要再留意记者会。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 大家好，欢迎收睇由几间电子传媒联合举办嘅财政预算案电视论坛。我系有线电视嘅陶俊文，今晚咧先要介绍我哋嘅主角就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先生。蔡爷你好， 你好。 仲有几位咧就系与会嘅传媒代表，首先咧包括有凤凰卫视嘅陈冠生。有 Now TV 的黃浩林，另一邊就有無線電視的李卓謙，還有香港電台的方嘉莉。司長今天都馬不停蹄，我們宣讀了也都是解答了傳媒的問題。這個時間不如交給司長和我們市民講講你份財政預算案有什麼想做到。 好啊，麻煩你俊文。各位市民大家好，我喺今早咧就發表咗新嘅一份財政預算案。面對第五波疫情嘅來襲，真係來勢洶洶嘅呢個疫情，深度打擊咗我哋嘅社會民生。為咗支持市民、支持企業、穩住信心、穩住經濟，呢份預算案咧，我係繼續採取逆周期嘅措施，總承擔額咧係達到1700億嘅。內容包括向合資格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0000蚊的電子消費券，亦都透過不同的舉措嚟到幫助中小企要捱過呢個難關。今季的經濟咧會很困難，但是中央的支持，我哋大家一起的努力，肯定可以成功控制呢個疫情。而家最